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那更要见一见了，我们猜拳，谁赢了谁留下来。 尹策说这话的语气十足的平静，顾菲菲却觉得心口处梗了一下，推开他，一面去开门，一面问： 你这句话是想羞辱我，还是想羞辱你自己啊？ 尹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我都过来找你了，还怕羞辱？ 顾菲菲几分焦虑地咬了一下嘴唇，将门推开。不用招呼尹策，他自己进来了。他抬手掩上门，就站在门那儿审视着房间。比上一回更乱，之前虽然乱倒还干净，但现在只有绝对的混乱。茶几上七倒八歪的酒瓶，烟灰缸满了也没倒，地毯上一滩干掉的污渍。尹策真的看不过眼了，他挽了衣袖开始收拾。顾菲菲赶紧将他一拦： 你去找个酒店住吧。 那你自己收拾。 我累死了，我只想吃点东西睡觉。 你不能让我睡在垃圾堆里。 所以我让你去住酒店呀。 尹策默了片刻，低头看，目光始终平静不过。 顾菲菲，你有良心吗？ 尹策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都删你的微信了，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你还跑过来干什么？ 那你为什么不删姓梁的？ 顾菲菲表情一致。 舍不得，还等他来找你。你就没想过他想来早就来了，甚至我都来了他还没来，你还等他什么？ 我没等他，我说了我早就跟他两清了，一个毫不相关的人，我删他做什么？ 顾菲菲意识到了什么，话音一顿，果真尹策逮着了他逻辑里不打自招的漏洞，直直地看着他。 所以我不是不相关的人。 顾菲菲表情仍然称得上是平静。 你是个好人，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良心吗？我最后的良心就是奉劝你别再跟我扯上关系了。 菲菲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 顾菲菲不作声了。尹策低头看着他，他身上穿着一件粗针的黑色套头毛衣，黑色裤子和黑色马丁靴，衣袖上沾了些颜料。他面色苍白，灯光下的眼睛更是黑白分明。当他不笑不说话的时候，这种毫无人气的感觉便更明显了。尹策伸手拖着他的手臂，将他往自己跟前带了一步，伸手往他腰上一搂，再度低声追问： 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 还是没有得到答案。他安静地注视他片刻，低头呼吸顿了一下，紧跟着深深吸一口气，碰上他的嘴唇。至少这是验证过的，他的身体不排斥他，甚至还很喜欢。结束以后，顾菲菲随意套了一件衣服起身，她饿极了，迫不及待地想吃点东西。她把便利店买来的烤肠鸡排饭丢进微波炉热了热，也不去餐厅或者客厅，就站在小厨房的琉璃台前，拆了包装，拿勺子舀着饭，一口一口塞进嘴里，有点噎着了，便涮了杯子，倒了整杯的牛奶，咕噜咕噜喝了大半杯。他听见脚步声过来了，知道尹策停在了门口， 但是没有转头去看。房间太逼仄了，灯光也不是明亮。他好像被逼到了某一处死角，隔着昏暗的光线，隐侧注视着那一端的顾菲菲。他半长的头发垂落下来，挡住了脸，往嘴里喂东西吃的动作十分畸形。 菲菲， 顾菲菲当没听到似的。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关系。 隐侧甚至不留给他再度有意曲解的空间，话说得明白无误。 跟我在一起吧。 顾菲菲这才停了一下，然而第一反应仍然是笑。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，既爱劝良家下海，也爱劝妓女从良。 隐侧的目光有一种洞察一切的清明。 你口口声声这么称呼你自己，不过是觉得你自己先行羞辱了你自己，别人就没法再羞辱你了，真是这样吗？菲菲。 顾菲菲表情一下便僵住了。 我也不了解你的过去，可我也能跟你打赌，你绝不是出于自愿变成了一个坏学生。菲菲，你根本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。 别说了。 隐策还是这句话。 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 我让你别说了。 顾菲菲猛地掷了手里的餐勺，塞进嘴里的东西已经咽不下去了，喉咙里像是撒了一把沙的干涩。他怕什么？从前很多次，性这件事于他的体验极其糟糕，那些男人是花了代价的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他身上兑现，丝毫不会顾及他的感受。他没有怨言，货物要有货物的自觉。他精神胜利法地安慰自己，至少他没有获得愉悦这件事证明了他还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婊子，也因此他无法不对自己坦诚，和隐策做这件事他才觉得自己是被当作女人一样对待，而非货物，而非真上鱼肉。他怕什么？他从来不怕得不到一颗星星，怕的是得到了却要放手任它飞走，或者熄灭。顾菲菲后悔自己那晚喝醉了酒，鬼迷心窍地去招惹隐策。那时候觉得隐策一副冷都男的精英模样，一定是个好聚好散的主。谁知道，沾上了，却再也甩不脱了，就像此刻。隐策踏进厨房里，空间更显狭窄，头顶光线被他挡住，他伸手自背后将他抱住。 菲菲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就不说了。 顾菲菲挺直后背，没有让自己深陷着温暖的拥抱，这是他最后的坚持。 我可以把你的微信加回来，别的恕难从命。你别逼我，今天你能找得到我，明天就未必了。 隐侧沉默，顾菲菲低着头，始终没有往回退一步，或者转头去看。大多数的悲剧都源于执着想要一种关系，或者一种结果，而他的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悲剧。最终，是隐侧暂时妥协了。 你说的随叫随到，你删我微信已经算是违约过一次。 他声音渐低，扳了他脑袋转过来，在他额角碰了一下，声音温和，蕴藏无限的无奈。 我先去洗澡睡觉，不等你了。你行行好，把你客厅的垃圾收了。 将没吃完的饭丢进了垃圾桶里，剩余牛奶往冰箱一丢，顾菲菲提了垃圾桶里的垃圾袋到门口去，经过客厅时叹了口气。 身不由己地找了个垃圾袋过来，将茶几上的酒瓶、膨化食品的包装袋、烟灰缸里的烟蒂一股脑地扔进去，那张沾了酱汁的地毯也卷起来扔到了门外。他做完这些，尹策刚好从浴室出来。他穿一身浅灰色的居家服，头发半干，扫了一眼，脸上表情惊喜极了，提议： 哎，趁热打铁，把其他东西也收拾一下。 不。 我帮你。 不。你别得寸进尺。 尹策没待两天便回去了，他趁周末过来的，为此割掉了一场酒会，讨得谭燕西一顿骂。 哎，你也从来不是这种掉链子的人，关键时刻搞什么名堂？ 后面顾斐斐一直跟尹策维持暧昧不明的关系。毕业作品展，尹策过来了一趟，顺便陪他参加了结业典礼。在他的要求之下，顾斐斐抱着他送的向日葵跟他合了一张影。他趁帮忙的人按快门的时候，伸手将他肩膀一揽，定格的画面就是他别别扭扭想要挣脱的模样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